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未知的未来里未定距离，和此刻拥有你。 Yeah.

有点的昏沉，他无言你为什么那么甜，搞不懂，我只好跟你往前冲。我相信我原来也会上瘾，你好疼爱我，会有点的昏沉，他无言你为什么那么甜， 交换多少

却才想欢喜你。

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之间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许下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央行日前发布提示，近期有个别企业将相关数字产品冠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发行，或谎称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推广团队，企图欺骗公众，借机谋取暴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累计5200亿元，已较4年前翻倍。专家认为，资金大量沉淀反映出基金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建议扩大个人账户合理的支付范围。近日，随着全线卡脖子工程胡马岭隧道全线贯通，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最便捷的铁路大通道莱尼铁路全线贯通，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通车。农业部近日透露，已完成 H7N9 亚型禽流感疫苗的评价和技术标准发布工作，并且组织企业开展生产，预计首批疫苗将于6月底运抵广东、广西等地，用于免疫试点工作。 爱恨一剑飘，压挂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很多人都知道汽车顶上的小尾巴就是汽车的天线，可是这一条设计者精心设置的天线就只是和收音机天线一样的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除了接收信号，它当然还有其他的特殊作用。这条小尾巴实际上叫做鲨鱼鳍，最早是由宝马汽车的设计者设计并应用的，一开始是为了增强车内的通讯天线。由于鲨鱼鳍的大方、动感、时尚，现在普遍应用于各类汽车。如果是为了起到收音机天线的作用而在汽车上大动手脚，的确有一些不值，所以汽车厂家设计者又赋予了它其他的功能。首先，它能导掉汽车产生的静电，当空气干燥时，汽车很容易就会产生静电，如若不释放掉，静电会损坏车内的电路。这条天线可以将汽车外壳产生的静电释放出去，从而保护了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车内的设备。相信我们也看过一些大型的汽车，车后都有一根铁链拖在地上，这也是同样的作用。不过小汽车后面拖一条铁链也太不美观了吧。除此之外，它还能增强车内的电话信号和 GPS 全球定位信号。有些车主打趣道，如果车内的电话信号不好，是不是得上去跟弄收音机一样摇几下天线呢？宝马汽车的天线还有空气搅流的功效。今天969，我是亚威。有时候在信号强干扰的环境下，电动钥匙如果无法启动车辆，可以靠近这个小尾巴，也是一个不错的小诀窍了。是不是发现它的用处很多呢？ 其实都一样平常，其实没什么两样。